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8集，梦。众人听了殷侯的话都一愣，看着殷侯，殷侯抱着胳膊看众人。 自罗石、蒙罗石、伽罗石、奇罗石、月罗石、波罗石、班罗石是邪语七大护法，也是七个派别，要集合信众百万，神明也要够多才行。发展到后期，邪教和普通帮派的形式差不多，七大护法有自己的信众，各有不同，大家信奉的最大教主是邪语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但是外公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看到佛像你也说不认识呀。 我小时候听长辈讲过而已，其实真货也是第一次见到。 为什么都是渤海国的说法？难道邪语也是渤海那边传过来的？ 200多年前是渤海国最兴旺的一段时间，而且渤海不止与大唐关系好，与周边的一些藩国甚至海外诸国的交流也很频密，可能是外边流传进来的，通过渤海这个渠道传到中原地区，所以用的是渤海的说法。 众人点头，原来如此。经过这二老一番解说，众人倒是解惑了，果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，人家年纪太大了，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米饭都多，见识也多呀。公孙和包岩都感慨，看的书还是不够多呀。 于是基本能确定刘太炎是骗人，他好像是在误导我们， 还像在掩盖一些事情。 赵普瞧了瞧那自罗石的佛像， 既然有七大护法，其他几个可能也有人信奉，刘太炎一力扛下来就不会暴露同伴了。 掩饰真相往其他的方向误导我们，感觉像是有预谋， 我再去问问他。 邹良觉得从这刘仙人嘴里还能撬出点东西来，于是带着两个隐卫走了。可邹良走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就皱着眉头又回来了，开口说了两个字儿：“ 死了。”“ 死了？”“ 死得很诡异。” 众人闻言忙跑去军营关押犯人的帐篷看，因为刘太炎是十分重要的犯人，所以关押得很小心。赵普的军营有专门关押犯人的临时监狱，帐篷里头有铁笼，外头重兵把守，根本进不去。然而等众人赶到，就发现刘太炎平躺在笼子里，脸色灰白，嘴唇发紫，双眼直挺挺地看着上方，死得已经很透了， 看着像是闷死的。 影卫们将尸体抬出来，公孙检查了一遍，歪了歪头， 奇了怪了呀。 众人都等着公孙说死因。公孙眯起眼睛，伸手扒开刘太炎的上衣，戴上天蚕丝手套，伸手从药箱里拿出一把蝉翼那么薄的小刀来，刺拉一下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等回过神，公孙已经熟门熟路地将刘太炎开膛破肚，伸手进去拿肺来看。白玉堂默默地转身去外边等。小四子指着公孙手里刘太炎的肺：“ 哎呀，是闷死的，没错。” 众人无奈地看着这可爱的娃，这会儿都这样了，以后长大了还得了？这团子平时胆子那么小，可就是不怕尸体呀，真奇怪。公孙又拿了瓶药水出来，用刷子在刘太炎的鼻腔两腮还有脖梗附近涂了些，等了一会儿皱了皱眉。 没人捂住他的口鼻，没人掐他的脖子，他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更没有什么怪病，是自己把自己闷死的。 自己把自己闷死？啊，就忍住不喘气直达闷死为止吗？这能做到？ 难度颇高。 有没有其他人进去或者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 守卫摇头，他们就在帐篷外边。 别说人了，苍蝇都没飞进去一只，而刘太炎在里头也没什么动静，直到邹良掀开帐篷进去，就发现人已经死了。公孙盯着尸体看了良久，突发奇想， 除非你们猜，要是梦里被人掐住了脖子醒不过来，会不会就被掐死了？ 众人都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展昭手里那被分成了两半的佛像，又看了看那直挺挺的尸体，都忍不住皱眉。总之整件事就是两个字儿：蹊跷。展昭吃过了饭，走进花园，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他院子里的石桌边。这背影展昭再熟悉不过了，是白玉堂的。只是今天这个背影似乎与以往有些不同，除了还是一样的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之外，不一样的就是那背影后腰的位置有一根白色的尾巴，正在轻轻的一晃一晃。展昭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白玉堂的身后长出了一根白色的软软的细细的尾巴，看着就像是白老鼠的尾巴，打着卷儿一晃一晃。展昭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根尾巴上移开，往上看，就见那耗子好看的头型也与往日有一点点不同，在脑袋的上方两侧长了两只白色的毛茸茸的耳朵，圆的耗子的耳朵。展昭抬起头看了看天色，亮着，又伸手掐了自己一下，很痛。展昭张大了嘴，走到白玉堂身后。 玉堂。 随着展昭话出口，那两只可爱的白色耳朵动了一下，展昭后退一步捂胸口，随后就见白玉堂回过头，依然是那么俊朗非凡的脸上，左右各有三根白色的胡子，鼻头动了动，张嘴，两颗大大的门牙露了出来。 宝。 哇！ 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赶了一夜路，终于到应天府安顿下来。还没睡足一个时辰的开封府众人，在展护卫的一声惨叫中惊醒了过来。当然了，首当其冲的还是和展昭一间屋子休息的白玉堂，以及地上趴着的小五。白玉堂先是听到惨叫声，猛地睁开眼，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朝自己飞扑过来。等他听到床上砰一声响，回头就见小五正躲在自己身后，探头看着对面展昭的床，才明白这老虎被吓得蹦了起来。再回头就见展昭已经坐起来了，边擦汗边喘气，一个劲儿拍胸口。 妈呀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 隔壁院子，小四子从被子里探头出来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迷迷糊糊的。 爹爹，毛毛在叫。 公孙困得都不行了，稀里糊涂答应了一句。 嗯，大概看到耗子了吧。 说着，公孙将小四子塞回被子里，搂着继续睡。对面床上，赵普打了个哈欠，搔搔头，心说展昭这是干嘛呢，然后翻身继续睡。床尾，小梁子抱着个枕头，争取时间努力睡，很快就要爬起来练功了。在隔壁屋子，阴侯躺着没动，对面床上天尊也躺着没动。 你外孙怎么了？叫耗子咬了？ 大概是做了什么怪梦了，小时候有一回梦见蘑菇追他，也是这种叫法。 真好啊，做了噩梦还会叫。玉堂小时候做了噩梦就直接踹床板，不可爱。 而此时白玉堂不解地看着展昭， 这猫做了什么梦啊？ 白玉堂正疑惑，就见展昭突然掀开被子爬下床，然后跑到他床边，伸出双手捧住他脸一顿摸。白玉堂就感觉展昭先是摸了摸自己的头顶，还翻了翻头发，然后捏了捏鼻子，随后掰开嘴唇看牙齿，最后哗啦一声掀开被子看他身后。 白玉堂惊骇地看着展昭。展昭盯着他后腰的位置看了良久，突然伸手掐了一把，白玉堂愣住，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展昭摸他哪儿呢？不过展昭摸了摸之后收回手，又凑过来看了看白玉堂的脸，再捏了两下耳朵，最后长出一口气，转身跑回去爬上自己的床盖被，接着睡了。白玉堂就听到展昭蒙着被子嘀嘀咕咕在说什么， 吓死猫爷了，还好没板牙，不过倒是还蛮好看的。 又过了良久，展昭没动静了，白玉堂回过神来，回头和也同样睁大了眼睛目睹这一切的小五对视了一会儿。小五打了个哈欠，蹦下床，伸了个懒腰，回到屋子正中间那块属于他的大羊毛毯子上趴着继续睡了。白玉堂愣在床上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狐疑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又掀开被子看了看自己身后。 什么情况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